嗯， 也就赶上了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赶上了吉隆坡2016年全年的增长幅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吉隆坡它由一个比较平稳上升的一个过程， 嗯， 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拐点区域。 嗯， 哎， 嗯，那么吉隆坡的房价的一个走势是不是可以基本代表马来西亚全国的这样一个房产走势呢？还是说吉隆坡是一枝独秀呢？ 吉隆坡会比马来西亚平均水平要再高一些。 嗯 啊，因为它是首都，它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嗯， 所以在马来西亚整个受到一带一路的利好的情况下， 嗯， 那吉隆坡享受红利是最大的。 嗯，那么从吉隆坡的市民来看哈，他们的基本的居住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以高楼公寓为主吗？ 对，本地人来说呢，他们是有自己的这种我们叫祖屋， 嗯， 祖屋就世世代代传承下来这些房子啊， 嗯。 那现在来说，我们在中国市场主要去面对中国投资人的，那是市中心的这种公寓， 嗯， 啊，这种项目会比较多。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像市中心，像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市中心呐，CBD 这一带，它的这个公寓的中位价目前大概是怎么样的？ 在马来西亚的最市中心的这个房产来说呢，现在的中位价格大概在3万多人民币一平米， 嗯， 啊，一平米。但是马来西亚的平米呢是净面积啊， 哦， 净面积，所以说它 没 有公摊， 就是，没有那个建筑面积， 哎，对，它是室内的净面积， 嗯， 所以说它的这种性价比就会比较高。 嗯， 哎， 嗯，您说3万多一平米，那比如说目前主力的这个销售户型， 嗯， 大概它是一套下来的话，大约是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们主力的户型现在一室一厅的啊，60多平米， 嗯， 然后2室一厅的呢，可能80-90平米， 嗯， 3室4室的呢，有130多平米、140平米的房子都有。 嗯，嗯， 那我们来正常来说，比如说80平米的一个两居室啊，那它的价格就是240-250万人民币， 嗯， 啊，一套房子。但是我们这80多平米的房子呢，因为没有公摊， 嗯， 所以要如果合到国内的话，那就已经过了100平了， 嗯， 过了100平米的面积了啊。 嗯嗯，那我觉得一平米如果3万多块钱的话，如果跟这个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相比，您觉得它这个房价跟当地这个收入的指数相比的话， 嗯，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位置呢？是偏高， 嗯， 还是说中等？ 因为这个市中心的房，因为首先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所以吉隆坡的房价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会高一些。 对，然后我们现在投资的主力的区域呢是吉隆坡的这个 KLCC 区域， 嗯， 也就是它的这个双子塔所在的这个中央商务区， 嗯， 那这个区域呢又是吉隆坡的最中心，所以它的房价呢来说3万多平米啊，3万多块钱一平米，那在整个吉隆坡来说算中等偏上的价格， 嗯， 哎， 嗯，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哈， 嗯， 比较好的位置，所以说价格也是偏高一些的。 对， 嗯，那么您觉得相比起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海外投资置业者，他们热衷于投资的欧美呀，或者是像是澳大利亚呀、新西兰的等等相比啊， 嗯， 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呢，我觉得马来西亚呢离我们中国很近， 嗯 啊，然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是没有任何时差的， 嗯， 然后又有一定的这种很好的中文环境， 嗯， 所以我们买房置业在马来西亚，未来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话， 嗯， 那或者说我们度假的话，我们很舒服， 嗯， 很习惯。哎，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欧美的这个房产啊已经涨了很多轮了啊，已经被中国的这种或者说海外的这些投资客们已经爆炒过了。 嗯， 那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呀，或者说澳大利亚都出台了政府性的这种限购的政策。 嗯， 啊，所以说欧美的房价呢，以前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但是在现在来说，它总体上来说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嗯， 啊，而马来西亚来说呢，目前的房价整体来说水平还是很低的。 嗯， 啊，它的房价叫市中心最核心位置的房价也只相当于北京大概1/4。 嗯， 所以它的未来的成长空间很大。 嗯 啊，其次来说呢，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租金收益比。 嗯 啊，因为马来西亚的房产，尤其是市中心的这样房产的话，它年租金收益能够达到7%。 嗯， 7%的租金收益，那这比我们国内要高很多了。 嗯， 对，所以说我们投资马来西亚，一方面呢是我们能享受到房价增长对我们带来的一个投资收益， 嗯， 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同时能获得一个高的租金收益， 嗯， 啊，这两者相加在一起，那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呢每年能达到将近20%左右这样的一个幅度，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对马来西亚的核心市中心的房产进行投资的话， 嗯， 大概有5到6年的时间我们能使我们的投资来进行一个翻倍的效果。 嗯， 哎， 嗯，您能给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吗？假设说在 CBD 的一套公寓啊，比如说一个50平米的公寓，它的月租金大概是多少？

kicking dust in the canyon wind, waiting for that sun to go down. Made it up Mulholland Drive, hell bent on getting high, high above the lights of town. You and tequila make me crazy, like poison in my blood. One more night could kill me, baby. One is one too many. One more is never enough. Thirty days and 30 nights been putting up a real good fight. There were times I thought you'd win. It's so easy to forget the bitter taste the morning left. Swore I wouldn't go back there again. You and tequila make me crazy, like poison in my blood. One more night could kill me, baby. One is one too many. One more is never enough. When it comes to you, all the damage I could do, it's always your favorite sin that do you in. You and tequila make me crazy, time, a song for your heart, but when it is I'll carry you home.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keep me warm. If keep broken our manger,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Now I'm gonna paint you by numbers and color you in. If things go right, you can frame it and put you on a wall. And it's so hard to say it, but I've been it before. Now I'll surrender up my heart, swap it for yours.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Don't hold me down. The braces are breaking, and it's more than I can take. And it's dark in the cold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give me room. If you're broken, I will mend you,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will love you better now.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我们小鬼当家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我们的节目呢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我们北京的颐和园大家都去过，同时呢也非常了解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比如说里面的17孔桥啊，是其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但是大家了不了解17孔桥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叫做金光穿洞。我想啊，很多同学没有听说过。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颐和园17孔桥的金光穿洞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每年的冬天，北京的颐和园在冬至的前后啊，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他们希望啊，能够在昆明湖的17孔桥上看到落日的余晖。那么如何翻译这句话？颐和园的冬天在冬至的前后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我们说颐和园，我们学过 The Summer Palace，吸引这个词是我们要重点讲的，是 attract, A-T-T-R-A-C-T， 但是呢这是一个完成时， has attracted 成千上万哈。我们说成千上万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呢在千后面加一个复数形式， thousands of tourists every winter 或 this winter。 那么说今年冬天是 this winter， 如果说每一个冬天呢是Every winter， 目的想能够看一看昆明湖上的这17孔桥的落日的余晖。希望我们学过是 hope， 但是后面直接加 hope 是不可以的，我们最好用一个 hoping， 用它的分词表示人们去那儿呢同时的一种心情，同时的一个状态。 hoping to 看到 catch sight of， 这是另外的一个词组， catch 抓住，后面有个 sight， sight 表示能够看到， catch sight off 余晖太阳落山的这么一个词，我们学过太阳升起是什么 sunrise、落日的话呢是什么 sunset， 所以说 sunrise sunset， 但是这里面我们用的是另外的一个顺序，是 the setting sun， the setting sun 表示说慢慢降落在山后面的这个太阳哈，非常的形象 setting sun， 然后呢 shining through the 17th arch bridge over 昆明 lake。 那么看看这里面这个词 17th arch bridge over 昆明 lake 表示的是昆明湖的17孔桥，我们说这个孔啊，它没有用那个洞那个词，而用说像这个弓箭弯弯的那个形状，用的是 arch A-R-C-H A-R-C-H。 The summer palace in Beijing has attracted thousands of tourists this winter, hoping to catch sight of the setting sun shining through the 17th arch bridge over Kunming Lake. 看看这种奇观是不是每年都会发生呢？当然不是了，这种奇观只发生在冬至的前后，每天啊大概在下午的四点左右，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在20分钟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段。那么后面看一看这个奇观只发生在某一个时间段，这个奇观大家想的一个词呢可能是 wonder， 那么这个词啊有些太大了，它往往是那种奇迹啊，像那种金字塔呀、长城啊，用那个 wonder， 但是呢这个不是很大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我们推荐另外一个词啊，当然这个词呢会有一些小小的难度哈，希望大家能够给它记下来，叫 spectacle。Spectacle, S-P-E-C-T-A-C-L-E, S-P-E-C-T-A-C-L-E, spectacle 表示奇迹，希望大家能够记下这个词。Only happens around the winter solstice. Solstice 这个词哈是我们农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冬至。S-O-L-S-T-I-C-E, S-O-L-S-T-I-C-E.Solstice 表示的是冬至，它大概持续的时间20分钟，用一个动词 last last L-A-S-T last for about 20 minutes each day around 4 p.m. 说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The spectacle only happens around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lasts for about 20 minutes each day at around 4 p.m.我们再想一想这句话当中我们刚才重点讲的两个词，一个是奇观 spectacle spectacle， 另外一个词是冬至哈 solstice solstice， 希望大家记住了。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位业余的摄影师哈，看看他如何对这个17孔桥的金光穿洞哈进行的一个了解哈。他说呢，当太阳落到天空最低点的时候，太阳的金红色的光通过17孔桥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一位70岁的业余摄影师说道，他每周三的上午8:30就到了这个地儿，以确保呢能站到一个很好的观赏的位置哈，因为如果说能够看到特别好的金光穿洞的这么一个现象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位置，不然的话呢它的角度啊可能说光线就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好，那么回到这个英文部分，当太阳落到天空最低的时候怎么翻，我们学过呢 The sun is at its lowest point in the sky， 这句话翻译的不是很难哈，在它最低的点 lowest point in the sky， the golden red lights 金红色的光线 the golden red lights create a sight 形成了一个景象，前面如果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象呢，我们可以用 wonderful wonderful sight， 还有一个词叫 marvelous marvelous， 以及我们在上一段学过的一个 spectacle，但是呢对它要进行一定的改造，变成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当然它的词根都是一样的，但是前面是一个名词 spectacle， 而 spectacular 变成了形容词的形式，所以这里面可以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奇特的。 Through the 17th arches of the bridge a 70-year-old amateur photographer said， 看看他到的时间是8:30， who arrived at the spot at 8:30 on Wednesday， 确保一个好的观赏的位置，这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哈，表示说能够看到一个景色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确保一个好的位置，用一个词叫 secure。Secure, S-E-C-U-R-E, 大家一定记下来 ,Secure 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它作为形容词表示安全的，作为动词呢是确保一个东西 ,to secure a good vantage point, 这是一个观察一个事物非常好的一个点或者一个角度，叫做 vantage point, 前面这个 vantage 给大家这个拼写说一下 V-A-N-T-A-G-E, vantage,Vantage point, 记住这个词 secure a good vantage point ahead of the afternoon crowds. 所以这句话呢，大家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比如说看一些比赛呀，或者是说看音乐会，您呢尽快的找到，目的是什么呢？ To secure a good vantage point, 以及呢和您喜欢的体育明星或者是您的歌星能够互动，或者说跟他握握手，以及呢获得一个好的礼物。所以说如果说能够达到以上目的的话呢，这个 vantage point 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接下来把刚才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Summer Palace in Beijing has attracted thousands of tourists this winter, hoping to catch sight of the setting sun shining through the 17th Arch Bridge over Kunming Lake. The spectacle only happens around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lasts for about 20 minutes each day at around 4 p.m. When the sun is at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sky, the golden red light creates a marvelous sight through the 17 arches of the bridge. A 70-year-old amateur photographer said, who arrived at the spot at 8:30 a.m. on Wednesday to secure a good vantage point ahead of the afternoon crowds.好，那么今天有关颐和园十七孔桥的金光穿洞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明天会继续讲金光穿洞这个很神奇的一个自然现象。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同学。那么一位呢是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仲运琪同学，他首先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朗诵，他朗诵的题目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My name is 仲运琪 ，I'm a student in grade 4 of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 On this day, I got on the time of the spacecraft.To Beijing in the winter of 2022. Here is the world's best Olympic Games. I am glad to find that there are foreign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ave different skin color,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ir faces are filled with the same smile. Tall buildings, busy streets, enthusiastic people. All of the world to show the green stress of motherland and civilization. I saw the athletes working hardfor the honor of their country. The volunteers can this and help make every friend who comes to China feel warm and happy.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let the world know Beijing, understand my motherland. At this moment, I stand on this vast land. I am really proud of my motherland, China. When we hosted the Winter Olympics, I was happy to find out that I w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My dream is to become the pillars of the motherland. I'm working hard for my dream. I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motherland. In the evening, I went back to the present time. One day, the future of the journey is over. But I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I sincerely wish tha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in 2022 will be successful. Now, let me tell you about ice hockey.Ice hockey originated from Canada. Ice hockey skating skills are changing skilled hockey skills and agility combined with the strong collective confrontational ice sports. It's on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thletes wearing skates and scraping the ice ball sliding bar. General with a hard rubber ball, thick 254 cm, 762 cm in diameter. The ball weighs 456 to 170 grams. Gameplay: each team 6 people, 3 forwards, 2 defenders, 1 goalkeeper. Players hit the ball into the ice bar, the other goal, a multi-winner. Ice hockey rules. 1. The ice hockey referee. The referee court personnel, including 2 referees and 2 doors of the prison staff, 2 sideline referees, a timekeeper, and a scorekeeper. Court judge jointly control the entire game. One on each half. Sideline referee is responsible for offside when the shot when someone signals. 2. Some foul play ice hockey. Hockey is a physical contact gam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body in each other a lot of fouls, including butt, tripping people, top people with knee, elbow top people, head over the shoulder shot and poke people with hockey sticks, and so on. 3. How to kick off ice hockey. Kick off in the face-off circle game. Referee standing in the circle. The ball falls relative standing in the center between the two. 听完了仲韵琪同学的《我的冬奥梦冰球》，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呢张子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金缕玉衣》，他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张子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浴衣是什么，为什么要穿浴衣，以及浴衣的等级。浴衣又称浴夹，全部由浴片组成，浴片之间用金丝、银丝或铜丝编在一起，是汉代帝王和王公贵族下葬时穿用的葬服。那么为什么要用玉做葬服呢？汉代崇尚视死如视生，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尸体不腐，就可以继续在阴间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汉代盛行厚葬之风。汉人迷信玉，认为只要将玉器附塞于人体各窍，便可防止尸体腐朽，这点与古埃及很相似。皇帝和王侯等以浴衣作为葬服，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盛行的。至东汉时期，浴衣已经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规定身份不同，使用的线缕也有差别。皇帝、皇后穿金缕浴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穿银缕浴衣，而大贵人、长公主穿铜缕浴衣。几种浴衣不仅仅是穿玉片所用的线不同，它们的玉质也是有差别的。 那么感谢以上两位同学，如果您对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同时您觉得您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华的话，非常欢迎您把作品呢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 Y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接下来的是英语绘本故事，仍然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小狗饼干故事。今天的题目是呢 Biscuit wants a friend，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When Biscuit finds a lost duckling,He helps the duckling find its way home. 那当小饼干狗发现了一只迷路的小鸭子的时候，他帮助了这只小鸭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That's when the fun begins. 那这只是有趣故事的开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故事里了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Finds a Friend.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饼干狗找到了一个好朋友。Woof, woof! What has Biscuit found? 汪汪汪！咦，那饼干狗发现了什么呢？ Is it a ball? Woof! Is it a bone? Woof! 是球吗？汪！那是骨头吗？汪汪！好像都不是哈。Crack! It is a little duck! Oh, 天哪，快看，是一只小鸭子。The little duck is lost. Woof, woof. 哦，原来小鸭子是迷路了。汪汪汪，我能帮助你吗？ Can I help you? We will bring the little duck back to the pond. 那我们现在要带着小鸭子一起回到池塘去。池塘里面可能有它的家人哦。Woof, woof. 太棒了。Here, little duck.Here is the pond. 快回来吧，小鸭子，这就是池塘了。Here are your mother and your father. Crack. 看看呢，这是你的爸爸，这是你的妈妈。Crack, crack. 太棒了。Here are your brothers and your sisters. Crack, crack. 快看呢，这是你的兄弟们，还有你的姐妹们。哈哈 ,crack, crack. 小鸭子很高兴，它找到了。自己的家。The ducks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finding the little duck. 哦，小鸭子们都在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助小鸭子找到了回家的路。Crack, the little duck wants to play. 这个时候小鸭子对着 Biscuit 叫着说，嘿 Biscuit, 我想和你一起玩。Crack, woof, crack, woof.小鸭子说嘎，小狗说汪，嘎汪，他们俩玩的好像很开心，对吧？ Splash, Biscuit fell into the pond. 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小狗一不小心，啪嚓，掉进了池塘里。Silly Biscuit, you are all wet. 你看你呀，小傻瓜饼干狗，你现在浑身都湿了，你能跟小鸭子一样吗？都到池塘里去玩。小主人好像很生气哦。Woof! Oh no, Biscuit, not a big shake. Woof! 汪！那这个时候，小狗肯定要把身上的水甩干净啊。可是小主人说，饼干狗，别这样，请你不要这么用力的抖动，抖得我一身我也湿了。Woof! Time to go home, Biscuit. 好吧，现在我们到回家的时间了。饼干狗，我们走吧。Crack, crack. Say goodbye, Biscuit. Woof, woof. Goodbye, little duck. 哦，这个时候小鸭子游过来，它想跟小狗道别。然后小主人对 Biscuit 说 ,Biscuit, 有礼貌哈。我们要跟小鸭子说再见了。Goodbye. 好了，小主人也对小鸭子说 ,Goodbye, little duck. 小鸭子再见咯。Biscuit.Has found a new friend. 真不错。这个期的故事当中，哈哈，小狗 Biscuit 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喽。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 Biscuit 饼干狗的第二本故事书了。书当中讲述了小狗，遇见了一只迷路的小鸭子，并且帮助这只小鸭子找到了回家的路。而且小狗还和小鸭子交上了朋友。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那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像 Biscuit 一样帮助别人吗？那你会怎样做，可以力所能及的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别人呢？请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好吗？ OK, thank you.那接下来 Jason 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本书当中出现的一些重点单词和有趣的表达方式吧，好吗？ Are you ready? Go! Ball, 球 Bone,